好，翻嚟第四节喎，呢个嘅回应网友及两岸军事环节啦。咁首先回应网友先啦。咁回应网友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呢个 JSM 啦，日本依家发明，依家就整紧啦。咁有个射程系讲紧500公里啦。好啦，另外佢射呢个巡弋飞弹啦，就可以用佢哋嗰啲咩 F2 啊、F15J 啊，或者嚟紧啲 F35 啦。咁呢啲咁嘅巡弋飞弹咧，一射咧又可以打烂嘅。咁啊，讲紧400公里啦。哇！如果咁样，咪成个称霸东海咯。 系啊， 系咪？仲要嗰啲弹又有啲隐形嘅。 系啊， 系咪？巡弋飞弹又可以转嚟转去嘅。 系啊， 即系你啲雷达可以避嘅。咁所以 suppose 依家咧，咁大陆可以点出招咧？ 大陆咪出多啲航母舰咯， 系咪？俾佢炸。嗱，依家问题咩咧？就是、大陆咧，其实点样接招系咪？ 系。 第一个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如果你要打反舰啊嘛。 系。 咁咧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如果你要打反舰咧，就即系你系用空中载佢打啦。 系。 咁所以其实调翻转咧，就系我要有一个足够嘅实力咧，可以同你空中对抗。如果理论上我同你空中对抗嘅实力差唔多嘅话，你就做唔到呢件事噶。 J20 系啦，咁所以佢哋一定就有 J20。 系。 嗱 ，suppose 依家大陆最大问题咩咧？就系佢依家要做 J20 咧，究竟佢个数量做几多？我哋成日都嗰句，而家一照睇咧 ，J20 咧最多最多最多都系沙架啫。 系。 我谂应该唔超过嘅。 系。 咁所以啦，如果你睇好多军事杂志会讲啦，就话佢因为点解咧 ？J20 呢啲机咧，因为贵嘢嚟噶嘛，就要起机舱啦，机库就要啲机库冚佢噶嘛。 系啊， 而依家大陆咧，其中一个咧比较新嘅空军基地又重要叫鼎新。鼎新呢个空军基地咧 ，suppose 咧系进驻啲最先进战机嘅。咁咧，大家都会 suppose 咧 J20 就会进驻呢度啦。有人话 J20 系咪进驻咗上西藏？然之后咧就西藏嗰边咧就系打印度， 哦，俾人 detect 到嘛， 系啦。其实我觉得就可信程度就唔太高，点解咧？你唔会摆埋去啲咧咁气候恶劣嘅地方嘅，暂时。 哦，系。 你仲系要试。其实老实，点解？如果你当你有一日你发觉 J20 已经部署西藏，咩意思咧？呢部嘢成熟咗，已经可以量产。 因为佢同埋个地段，你话起步都3000-4000公尺， 系啊。其实要个机底性能要强， 系啊。 咁你要试好晒啲嘢咯，真系要。你因为啲国产引擎你已经成熟咯，哇！因为飞到半岛爆咁点算啊？你真系冇得救嘅西藏大佬， 呢个估唔到咧，大家 系啊，唔系最惨就系美国，如果佢爆就估唔到，大陆爆大家可能就估到嘛，最惨嗰度惨啊！咁所以咧 系估唔到几时会爆啊？ 估唔到几时爆？ 系啊，飞下嘣 一定爆，但唔知几时系嘛？最惨就呢样，系即系你死死紧啊，唔知几时死嗰度先惨啊，系咪？咁所以咧 ，suppose J20 要部署西藏，我觉得就机会唔大嘅。佢部署喺边咧？部署云南机会大。 哦， 因为其实云南咧有个好处就系、是、嗱，佢你隔篱嗰啲国家咧，你缅甸嗰唔会 detect 你嘅， 冇乜战斗力啊， 冇乜战斗力嘅，嗰、那个位咧美军咧嗰啲 EP3 咧又入唔到嚟咁远 detect 到你啊，内陆啊嘛， 系， 所以其实咧就系稳阵嘅，摆云南，所以 suppose 佢哋应该有啲 J20 摆云南，嗱，但系我哋讲翻啦，即系话如果要佢打日本仔咧，打呢啲嘅机就要有空优，如果有空优咧就要出 J20， 系， 咁除其次出 J20 之后，仲要出咩咧？佢哋而家喺手上面数得嘅牌咧，就 J16。 但J16又好似唔系好多咗数量。 而 J16咧，我哋阵间讲下个数量几多好嘛？咁所以大家就明白点解 J16 而家咧要大量生产。 哦， 其实大量生产嘅原因系咩咧？有啲机已经唔信得过啦，苏亚七要退役啦。 系苏亚七啦，即系1011A 嗰啲退役啦。 1011咧又信唔过嘅，系咪？1011B 咧好少少，1011D 咧就咁耐都唔出。大家知系冇1011C 噶，系冇噶，冇呢型号噶。D 咧就指纹楼梯响，而我成日吹水咧，嗱你当我吹水啦， 系 我话 J11D 其实即系 J16 嘛， 系 所以系冇 D 噶啦 ，OK 斋 J16， 所以咧 J11 系一个令人失望机种嚟，你问我觉得 系 即系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咁啦，好似讲到咁咧 J10 咧就已经出到 C 啦，我觉得 J10 会出 D 嘅， 系 咁 J10D 就应该出到细嘅，咁就系一个咧电战版仲要加强版嚟嘅，咁佢嘅作用咧就似 EA18G， 系 咁咧，我觉得呢部嘢咧就大家值得期望嘅。咁但系就都系打本土防卫多咯，咁所以咧，依家 suppose 咧，如果你咁样打嘅话咧，即系话大陆只能够出 J20 同 J16去打日本嘅 F15J 同埋 F35， A B 都系噶啦。嚟紧咧 J15 可唔可以寄予厚望咧 ？J15 除非有弹射板啦， 除非弹射咯， 仲要弹射板之余，佢嘅飞行系统解决咗啦。飞行系统始终都解决唔到，都系一个问题嚟。 系啊， 但系咧，你问我咧，我觉得大陆系唔会咁轻易转签三一架， 系 唔会咁轻易。 都未有实际嘅机可以睇到， 唔得， 即系打得嘅都未。 最多都系谂下试下将 J20 可唔可以变蓝载弹嘅啫，秘密喺度研究紧， 系 有机会嘅都 系 啦。咁就当系回答咗网友啦嘛。 系 咯，因为而家你 suppose 咁样打咧，一定空优噶啦。 系 你冇得打，你唔好谂住咧，佢架05同02 D 咧就发明嗰啲咩 SM3 嗰啲咧打你。其实 suppose 大陆个相应系统系咩？就是、红旗9。 系， 但其实都 你问我，我觉得唔知咯。啊，我唔可以话佢渣吓，我唔知， 系 因为冇人知嘅呢啲嘢， 冇人知 系啦，可能连大陆都唔知噶，其实。好啦，嗱，我哋讲啲知嘅嘢啦吓。好啦，首先咧，我哋两个环节就梗系唔可以少台湾啦。系咪有冇有成日可能心谂，我哋成日唔讲台湾系咪啊？ 系， 我哋都要讲下嘅。咁喺台湾咧，就应该咧就早少讲咧，就佢哋嚟紧有个 M 1 A 2啊， 系 系嘛，咁啊嚟紧会卖俾佢哋啦， 批咗会买咯， 会批系嘛，咁就 M 1 A 2 X 系嘛 ，X 系啊， 咁呢个系咪都坚身 嘅 ？X 啊，啲人成日讲话系咪 M 1 A 2嘅阉版嚟噶？ 系咯，系咪阉版嚟噶？ 咁啊，其实 唔系噶嘛， 应该就唔系嘅，但系而家佢最嘈一样嘢就系佢用柴油引擎啊，就系用呢个涡轮即系涡。佢叫涡轴引擎啊嘛， 系 咁问题而家就倾紧，因为始终你用即系烧油定烧气， 系 咁，但系问题就烧气就难维护啊， 系 咁啊，之前都系倾紧呢个究竟系买柴油版啦，定系用呢个烧气版啊？ 其实柴油版系咪容易啲啊？ 柴油版稳阵啲， 你补给都快啲啦，你啲入油嘅快入气啦，系嘛？即系个安全性系咪又会好啲？ 入油安全啲嘅， 系嘛？ 系啊， 系咯，即系同埋我谂你啲工具或者个成件事都会用啲啦， 系啊， 系嘛？系啦，但系你话嗰个涡轴引擎就因为用气系嘛？ 用气 嗰、那个就个好力系嘛？ 好力啊！ 因为你我听阿 Alex 咧，好佢开咗个声俾我听 T 八十啊， 佢部声 苏联 T 八十啊， 哇！我听乜坦克嚟嘅咩？ 系咯、 啊，直升机咁嘅声嘅， 直升机冇咗个掌声噶咯， 好尖噶， 好尖声嘅。 系啊，但系坦克平时更更更 更，系啊，嗰啲烧柴油啊嗰啲。 哦， 而家嘅烧气烧涡轴咁就 系， 就应该个匹数就高啲嘅， 匹数高啲。 但系问题个维护成本太贵 啊。系，成个想成个直升机嗰个摆落去， 系啦系啊， 所以系几过瘾噶。咁依家咧就佢哋咁讲啦吓，就军方官员喺台湾嗰边讲，其实咧就嗱有样嘢咧就都比较恭喜台湾嘅。就佢哋个潜艇嗰个嘅制造案啊， 系， 因为佢哋最惨就佢哋嗰个潜艇咧，嗰间荷兰做噶嘛， 系 二次大战嗰个年代嘅技术嚟， 系啊， 到而家 U 煲技术啊， 好恐怖啊！荷兰嗰边系咪 U 煲咧？都系， 嗰、那个技术都系类似嘅技术噶。 O K， 咁咧，所以咧就而家咧就如果嚟紧佢哋咧，好似话佢哋用好多个国家嘅方案，好阴功啊！要咧用法国啦、荷兰啦，好多啊，欧洲 因为个个都唔敢卖俾佢， 就冇个卖少少咯， 就冇样买先系沟埋， 系啊，要沟埋啊，依家要沟埋、啊，但 系 听讲齐啦，齐啦，好似齐章啦，美国话会垫底帮佢加少少嘢啊，咁所以咧成件事咧，依家齐章咧就潜艇嗰边咧搞掂，不过大家越好贵啊，应该呢单嘢系相当之贵， 你睇自己做嘅贵啦， 系啊，好贵啊， 你话谂，仲要谂下啲嘢点沟， 同埋最紧要就系你第一批你可以做到几多咧。系啦，我估唔超过四只啦。 系啊， 因为老实啦，一只都好贵噶啦。 系啊， 所以咧，我谂以家台湾咁穷嘅财力咧，佢买到四架都好叻噶啦。我觉得系啦，咁大家睇。 因为最台湾本身系唔穷，大家问下，要分边陆军，又分边空军。 吓、 啊，空军而家食咗大狗啦 ，F-16V， 跟住仲有几多海俾海军咧？ 系啊，陆军仲要买 M1A2 咧，而家又 M1A2 都唔平噶嘛，大家明系啊？咁、啊、所以咧就个战车咧都贵噶。 系啊。 咁所以都几大话啊！嗱，佢哋话而家以台币计啊，买 M A 二咧就要200亿， 系。 如果200亿台币咧，就大概系讲紧系除翻30，就大概系6亿几7亿嘅美金啦。 系，有啲价先。 我谂佢呢度应该咁多价啦，系嘛？只全部啦，系嘛？咁佢话战机就要2460亿啊嘛。 哇！呢、這个金噶， 系啦，其实止唔止啊？可能唔止、啊。然之后讲咧，佢话潜艇啊。第一隻呢 prototype 呢要493亿台币。 哇。 如果你493亿呢你又除返30啦，即係大概十几亿美金喎。係呀，但係所有未计㗎，即係咩呢后面做嘅型号啦，武器啦，维护啦，全部未计㗎。 哇，嗰啲金计㗎。 係呀，佢哋话要买8隻喎。 哇。 我都係嗰句，你买到4隻都偷笑啦，係咪。所以呢其实呢依家买 M1A2, 啲人话其实你台湾你用得着咩，你咁多幽灵地带啲咁重型嘅机。 报复㗎咋嘛。 係咪全部摆摊头射㗎啦。 唔係梗係唔 怕。 报复啦我哋。你真係飞啲。 係。 飞机过嚟㗎喎，就潜艇就係 truck 去北向北走。 係。向北走。 向北走。 係。 係。就算你首先我成个台湾俾你炸晒都好。 我淨係要守台北㗎啫。 唔系，我就去报仇。虽然我攻击潜艇，我都射到巡航导弹噶嘛，系咪细细地都好啊？咁我即刻报翻北京上海啊！ 哦，喂，唔系，但系佢买 M1A2 有咩好用啊？ 因为咦手摊头咯、 啊，手摊头 系啦， 即系坐地跑嘅啫。 因为始终你 佢都冇乜咩噶咯， 因为识喐啊嘛。 系， 即系我摆喺摊头，喂，你啲 喐嘅， 咁摊头除咁啊，除咗啲步兵上嚟之外，可能仲有啲装甲车啊。 系。 气展船嗰类嗰啲嘢噶嘛，嗰啲会喐噶嘛，话见到话哇，嗰啲火力好大啊，行过啲，咁你啲炮唔可以即刻喐噶嘛，但系车我即刻喐啊嘛。 不过佢起码打气展船啦，登陆嗰啲嘢啦， 系啊， 系嘛，都 OK 啊。 系啊， 咁所以咧就依家咧，如果买都有个阻下重嘅， 系 咁啊，同埋 M A 二咧就叫做美国有货啦， 同埋之前嗰啲 M 四廿八太久啦，几十年历史啦，有啲 M 六十嗰啲系咪？依家 M 佢 M 六十都唔 M 六十。好似有， 好似冇啊， 系嘛 ？M 四廿八， 系啊，我记得就 M 六十，不过唔紧要啦，都系旧啦， 好旧，几廿年噶啦，真系， 咁计都旧， 即系改到咧个炮塔都全自己做过噶啦，但我底盘都冇办法，都系要继续用翻旧底盘。 哦，咁依家直头算啦， 算啦， 一次过一批过 换买翻嚟， 系嘛？用 M A 二 M 一嘅底盘， 系啊， 系嘛？就上面转， 诶，应该成旧买翻嚟噶啦，呢个 系啊。之后上面转嘅啫系嘛， 上面 转一转上面 加少少嘢咯， 系嘛， 系啊，但系你主要其实都唔会太改。 佢应该冇咧，美军依家用嗰只咧可以近防卫嗰啲噶啦， 嗰啲另计， 另计 啊，你要得冇问题，另计 啲贵，嗰啲贵啊，人哋都系买以色列嘅，你仲要再咁样加上加好， 你 买 以色列肯买咩啦？ 梗系唔肯啦，咪得罪大陆都濑嘢噶嘛。好啦，另外咧，我哋讲歼十六，头先系咪讲歼十六啊？ 系 讲咧，其实咧，依家大陆要维持空优咧，唔可以净系靠歼二零。点解咧？原因系因为歼二零嘅产量唔足啊。 系 歼二零咧个问题就系佢话咧，依家成飞咧有两条生产线， 系 一年咧可以做24架，你唔好信啦。问题系你24架，你依家嗰啲引擎都做唔切俾你啊！一歼十 B 咧个问题系咩咧？有啲得就有啲唔得， 啲量都太差， 量都太差，系啊！即系你可能做一百个先得十六架得，咁你都死啦，系咪先？最惨就你唔知边十六架得噶嘛， 系啊！ 你系真系出事先知啊嘛！ 哇！你试行一百副都几襟计喎，啲 friend 叫咩叫 啊？所以系好麻烦啊！依家，所以咧，其实依家中国最大问题是心脏病啊嘛， 系 呢个心脏病系好难医嘅。但你问我咧，我觉得必经阶段，大家真系唔好成日觉得咧， 因为 要谂快方法，你冇得搞。 因为佢唔系从一个产喺个生产线度研究件产品啊嘛， 系 佢系攞咗件产品翻嚟再研究点样做个生产线。 系你唔系由零去慢慢去一个底蕴去研究件 事。歼十 系 到歼十六 系 嗰副涡扇十个设计系嚟自呢个 波音， 唔系冇话系一个 GE 嘅 F 一一零。 嗯， 咁 F 一一零咧， 嗯， 就出咗个民用版叫 CMF。CFM 五十六嘅民用版， 嗯， 即系而家啲737啊、A320 啊，用紧啲高引擎， 系 咁啊，高副民用版度咧就逆向翻做军用版， 系 军用版之后咧，仲要将个逆向军用版咧做嗰个生产线， 系 你谂下几复杂？ 哇！但系你个热段都好难搞， 好难搞啊！你因为 GE 一样嘢，点解佢俾 PW 俾普维或者俾 Rolls-Royce 好咁多个出力好咁多咁冚咁多原因，因为个合金技术都自己做。 嗯， 咁其他厂嘅 PW 你好耐都要买，唔知佢自己做。 咁佢品质控制做得好， 差好远噶啦。 系啊，当然啦，大陆咧嗰个合金嘢做嗰度咧，佢哋咧有个新嘅计划叫做五四三二一嘅。 五四三二一。 嗱，五四三二一咧，我今日唔讲五四三二一系乜啦，好长噶。其中一个咧，我讲其中一个就系佢哋要搞好自己啲材料科学。 啊、 即系 material science， 但系呢啲嘢咧又唔系一时三刻可以做 得噶。其实呢样嘢美国最叻咯， 即系冇咁快。美国佬都系揼翻嚟嘅， 揼翻嚟噶， 揼咗几十年揼翻。 我哋逐啲讲就叫做 try and error， 系啊， 一路错一路做，一路错一路做， 系咁试嘅啫。 系啊，其实系嘥钱嘅，好嘥钱。 系啊，咁但系佢样嘢嘛，军用咗可以掟翻民用都用咯。 但系大陆就斋军用， 斋军用。 所以麻烦啲， 你仲要买人哋啲嘢翻嚟自己学， 系，所以其实你一失败，你承受唔到嗰种金额嘅失败。啊，但我哋唔好讲体制啦，我直讲歼十六啦，今日冇。 好， 咁啊，讲到歼十六咧，佢哋原来话咧，依家咧，佢哋计翻条数啊。咁歼十六当然大家明系来自苏三零啦， 系 咪呢个其实都好现实噶啦，你唔好成日话唔系 copy 啦，系咪？咁我当你改良啦，好冇？ 系。 好啦，咁歼十六咧，佢哋计咧话依家咧装备咗咧，唔同嘅作战旅，佢哋话计翻条数咧，就应该装到128架。 哇！ 咁你话128架歼十六有冇咁多？我就系有问好嘅。你问我，我觉得128架咁佢入面装嗰啲涡扇啦，系咪？ 系。 佢就好似唔系涡扇十架，唔知涡扇乜嘢嘅。咁咧，如果依家咁计咧， 十可能用翻苏联嗰啲啊。 佢装唔装到？唔系噶，国产噶全部。 全国产噶。 全部国产噶。咁所以咧，如果 suppose 你要歼十六有冇咁多架咧？ 涡扇十 A 咯，顶住先咯。 十 B 嘅应该都仲有，但系问题佢够唔够咁多架咧？ 嗱，你最惨就系咩咧？你签十 C 又要抢引擎啦，签十六又抢啦， 系啊， 你俾唔到咁多价、啊。 我拆住签十一嗰啲退役嗰啲拆佢先。 哇，嗰啲唔用得添啦，直头。你问题系你嗰啲，你知佢哋嘅 hour 几多噶啦？系咪两二千嘅 hour 嘅啫嘛？ 冇啊，冇二千嘅，未必 有。我哋咁计啦，当二千 hour。 嗱，你嘅 A 嗱，苏联嗰副 AF31 就 official 就3000噶。 系 你嗰副你自己 copy 啊，唔知道有冇咁多啊？ 唔系，佢哋话自己改良咗劲咗噶，五六千噶去到。其实我都打折噶啦，二千系啦，二千啦当。咁所以咧，你 suppose 咧，咁你前面嗰架都飞一半啦，起码都。 系啊， 咁你剩翻一半飞啊？你新机嚟噶，系咪？下次又拆引擎，好难搞噶。所以咧，唔好理啦。嗱，总之依家咁计咧，佢就话嗱，你吹俾当俾佢吹到有120几架啦。 系， 你问我，我觉得佢系一半都唔知有冇嘅。 系咯，你最靓嗰啲嘢要俾咗 J15 先啦。 系啊，其实咁 J15 咧，好似话停产咗都好耐下啦。 系 啦，印象中咧，佢哋依家全力出 J16 多过出 J15 噶啦。所以咧，你当 J15 让路俾你噶啦。 OK， 咁喺 J15 咧，你话系咪完全唔做？唔系，我谂佢依家咧大概一个月都出唔到一架，可能一年出到10架咯。 唔紧要啦，都系苏27系列啫，零件都系互换噶啦。 咁啊，有啲唔同嘅，点计咯？你 J15 一定要求严格嘅，系咪？即系海放乜又？咁所以咧，依家咧，佢哋话签熟咧，一整体要求唔可以少过300架。 系， 佢话咧300架系最 minimum 噶啦。 系啦，你谂下。你围住你嗰啲全部都四代半嗰啲，几多围住？ 哦，老实啦，你问南韩有 F35A 啦，跟住仲要嚟紧入读岛号上面要摆 F35B 啦 ，suppose 啦，好啦，跟住而家日本有 F35A 啦，嚟紧再追加 F35B 啦，仲要摆喺佢哋嘅直升机航母栏 啊，出云号啊， 系啦，台湾都唔嘢少过台湾有 F16V 喎，系咪？起码可以同你嘅 J10C 砌过，系咪？甚至乎 J10D。话你身边全部虎狼之国， 系啊， 印度啊，依家都嚟紧有呢个阵风啊嘛， 系啊， 阵风嘅战机， 又有苏30MKI 系咪？ 系啊，苏30MKI 系咪号称呢个嘅都系 最强嘅苏30 四代都几劲机系咪？ 4++ 噶咯，已经系 系啊，咁所以咧。你发觉佢哋一定要入啲苏35顶住档啊！ 系啊， 咁苏35，但系因为始终都唔系主力啊嘛。 苏35嚟环岛游噶嘛， 顶一顶先啦。其实苏35系攞嚟顶一顶嘅， 数量唔多啊。 其实佢顶嘅数目就系佢1020要嘅数目嚟啦。 哦， 你问我，我觉得24架而家就要顶咗1020冇嘅24架。 O、okay、K， 所以其实1020咧，我觉得佢开波咧系谂住做大概40架嘅。 系， 咁如果你冇24，佢自己大概24架，所以加埋48架，即系大概50架到啦。 我谂佢而家都冇乜目标噶啦，总之做到几多几多啦。 一来啦，二来系咩咧？继续改善佢哋隐形战况啊，系要同埋啲武器咧，佢系话装 PLK-15 啊嘛，完善咗佢啦。PLK-15 如果装得好系好嘅。 Okay. 好啦，最后要讲埋呢个啦，唔讲唔得嘅，超时都要讲啊。嚟紧咧，有啲卫星图啊讲啊，有啲嘟嘟杂志讲噶啦，就话咧002啊，或者有成叫003唔紧要啦。即系总之依家咧就喺上海长兴造船厂啊，而家咧就俾人咧影到啦。一影到咧，就佢有原本咧有两个啲遮雨棚啊遮住噶啦，而家有两个分段已经俾人哋好清楚及到噶啦。咁、 哦、 啲人就话，而家啲吊重机全部喺晒度啦，开始整做嘢啦。其实咩意思咧？就将啲分段合住啊，摆埋一齐噶啦。咁呢啲人就计啊，如果你咁计状况咧，应该喺2019年年底咧就应该搞掂噶啦。 咦？可能快过呢个第二架福特号啊？ 因为大陆个速度叫中国速度嘛。中国速度系咩速度呢喺入喺例如喺美国啦，可能佢系做12个钟啦，大陆唔系嘅，系24个钟做紧嘅，佢哋系分3间噶，黐筋嗰啲人真系分3间系咁做噶、 哦， 其实佢船长系冇休息过嘅啲人，系24小时轮做嘅， 即系咪呢个咪似呢个美国喺二次大战 打仗嗰阵时 炸完珍珠港之后，我就同你开波啦， 但系你和平时代喎依家系咪？但系大陆唔理你，当战时咁样起，咁所以咧最恐怖的地方就系咩咧？就 系 而家上海嗰边开工啦。大连嗰边咧，我睇到近噶啦，即系变咗咩意思咧？就系两边一齐做， 两架002啊！ 因为嗱，美国就得一个造船厂噶嘛， 系啊， 但系你有两个， 系 仲要系战时速度起， 系， 所以咧大家咧就会谂就系佢应该都几恐怖啦。如果咧以咧《汉都》杂志咧计咧，佢哋话我系出蒸汽嘅，系啦，但系咧如果你睇好多报道，尤其是大陆嘅媒体话做咩啊？电磁弹射， 我觉得会做电磁弹射嘅， 系啦， 会 skip 咗蒸汽嘅。 呢、這个咧就 Alex 咧个意见同我有啲唔同。 用唔用到呢一回事，等佢摆上去先。 系 Alex 咧就 keep 住讲咧，你觉得你都系 buy 系出电磁弹射啊嘛？ 系。 嗱，你问我咧，我觉得出电磁弹射有冇道理？有，因为原因系咧马伟明博士啊，或者马伟明院士咯，你叫做。咁马伟明院士咧，其实真系发明咗啲劲嘢啊嘛。咁佢话嗱，我哋啲嘢咧咁劲啦，其实已经超前咗美国一代。佢讲到咁啊，咁咧所以我哋出电磁咧系唔差嘅，仲要。佢嘅电池系用常规动力啊，我 系 相当之唔明白你点样做到嘅、 啊。我用即系会起飞，我都要即系条墨鱼都不停喷墨咯。 不明不白。 喷住物嚟起飞。 喷都唔紧要，你系咪真系弹到先？老实，喂，你系咪弹嗰阵时咧，所有嘢都要停电先？唔得噶嘛，你个指挥舰都要有电啦，系咪啊？ 做俾人睇啫， 可能系咪斋弹最后就得斋弹， 系斋弹啫， 其他嘢全部黑嘅， 系 啦，冲冲下凉冇水啊，冇热水啊，厨房熄晒灯啊。 即系以前咧啲战舰啊，我哋全体准备撞击，咁你全部人咧要趴低，揿住晒啲嘢唔好喐。咁我话而家要改名叫全体准备停电起飞， 起机， 所以要大家要唔好喐。 系 啦， 系所以咧呢单嘢好搞笑啦。你问我咧，我就好质疑就系、是、你常规动力要推动呢样嘢。佢话佢依家用直流电啊嘛， 系 我唔系好明系咪真系咁坚啦。 一咪冇法，你一定要转翻直流电咧， 焗佢， 你焗先 一铺， 因为佢加流电，你点都要转翻直流电先，个摩打先喐噶嘛。 系 你摩打好少用加流电嘅，摩打一定用直流电。咁你 佢成个供电系统啊，讲紧 供电系用直流电啊， 系啊， 咁有型， 你系咪好劲啊？我哋唔能够理解啊成件事。但系马威明院士系神人呀，我哋不能够用上面嘅角度去考虑。 如果成架机成架用直流电就怪怪地喎，真系。 明噶，其实唔 真系唔明。 唔明， 我谂系啲翻译啲错误啫， 或者系或者我理解错误啦，可能。但我记得佢讲直流电， 应该系直流电，应该系个弹性 啫。有网友如果后好清楚内幕咧，又喺下面写篇文章俾我哋嘅吓，即系我哋可能粗浅啲啊，了解得。另外咧，003最紧要嗰样嘢系咩咧？就系佢咧入面咧系会有架空警600。 系， 咁呢架嘢咧就系伊尔鹰眼嗰、那个、那个作用啊。 系， 咁呢架嘢我好期待。 首先有弹射器， 系啦，有弹射就有呢架。 弹得上去先，即系唔好似副支度弱夫咁啦。 呢嚿嘢唔轻噶，呢嚿嘢可能讲30-40吨噶。 系啊， 系啊，因为好多电子仪器上面。 系啊， 咁呢架嘢我好期待，因为呢架嘢咧，其实成个航母战力咧，呢架嘢占咗 核心嚟噶， 占咗50%以上噶嘛。我觉得 救援侦察 系啊，你侦察到我叫你射嘛， 系啊， 所以系劲噶， 同埋。可以喺空中傍住部航母嘛？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部嘢咧，其实好期待噶。如果大陆做到空警600咧，系真系值得拍手掌嘅。啊，不过唉，唔知啊，我哋都乜都唔知。 所以嗰阵时 Top Gun 啊，都系靠呢、這个 系 呢、這个预警机啊，先侦察到啲米格28嚟噶嘛。 系啊，嗱，依家又咁讲，依家个落水时间咧，啲人话计唔会超过28个月啊，即系讲紧2020年有得玩啊。 系， 咁所以咧，你问我咧，如果咁样海事，哎 ，Alex 话斋，咪做快过福特好？ 系啊， 可能真系噶。咁呢架嘢同福特好链咯， 落咗水先，威咗先， 攞水先啦，威咗先啦，唔系福特落咗水嘅都， 唔系第二架福特级啊，第二架福特啊， 第二架福特级， 系啊， 我睇下可唔可以快过第二架啦， 系啊， 好嘛，好，咁我哋今集今日嚟到呢度啊， 好， 咁咧就大家多啲支持我哋巴拉台啊 ，OK， 咁啊订阅赞好啦，留言 好啦，留意下我哋嘅健康产品啦， 系啦，咁啊食住睇啦 ，OK， 好嘛，好，阿集再同大家君武戏言啦， 好， 温氏导航，拜拜。